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歡迎大家收听南风窗啊，咁样呢今日呢有我啦爆石，咁同埋有阿 Sam 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阿 Sam。 即今日呢其实好多嘢想讲啊，因为呢其实之前我。 原本諗住讲南海嘅真係。 原本呢係啦，原本呢其实三个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就同大家预告咗呢我哋会讲下南海呢件事，但係呢因为近排实在发生太多事啦，咁所以呢好多即係想讲嘅 topic 呢都唔可以即刻讲到咁样，因为近排有六四啦，咁六四原本就即刻想讲。 六四都咁㗎啦。 係啦，六四年年都咁都唔知有咩好讲。OK， 咁但係就突然间又殺出个怀仔自愿遣返喎 ,OK， 咁样自愿被遣返返大陆喎，咁样即係其实即係我哋之前上个即係再上个一礼拜我哋都有一个即係我哋嗰集节目都讲到话啲怀仔呢个问题都带出又愣下舒淇啊，咁基本上就想讲啊，好多其实即係好多人都唔想做中国人啊咁样，想逃避做中國人嘅依樣嘢咁樣，咁今次呢咁唔夠兩個禮拜啊，華仔就話喔、哦、今次就話自願即係被遣返啦咁樣。咁講返個事源起因啦，咁就係之前就係阿肥仔懷即係被去同埋佢婆婆就去搵陳婉嫻幫手咁、啊、就開咗記招，就同傳媒講話嗱我呢就匿藏咗喺即係香港呢就九年嘅時間㗎啦 ,ok, 咁呢因為我身世都非常之可憐，咁我父母呢就即係我父親就殘廢嘅，咁我媽呢就生乳癌嘅 ,ok, 咁我呢即係佢我爸媽呢就冇能力去撫養我啦，咁我而家呢就即係跟咗我阿婆 ,ok, 就喺香港九年嘅時間，咁而家我阿婆呢年紀就越即係阿婆就自己話啦，我阿婆即係我年紀就大啦咁樣呢，咁我都好擔心即係懷仔即係第時會唔會點樣，咁就希望呢香港呢就入境處呢就即係酌情呢就俾佢留喺香港咁樣，咁之後亦都有唔同嘅團陳婉嫻抗議啊，去大城小學度抗議啊成啊咁樣，咁跟住呢兩個禮拜之後呢 ,ok, 即係醫院時間呢都唔係兩個禮拜，添一個禮拜就好似。咁懷仔就喺6月4號呢就係咪6月4號 ?6 月3號開始講。 即係去到自願遣返返大陸啦咁樣。就呢件事呢我哋都好多嘢想講喎 ,ok, 係咪咁阿 Sam 你有冇嘢講下先。 有啊，我咪就係覺得從呢件事可以睇到香港嘅轉變囉，因為即係我覺得咁耐以嚟呢共產黨就喺度不斷咁破壞我哋嘅制度。咁但係呢啲極端嘅本土派啦就其實喺度破壞緊我哋嘅核心價值囉。咁當然好多人會講嘩你又講普世價值，咁我會覺得係呀，就係應該講普世價值。因為呢一個係而家人類社會一個全即係講緊係聯合國做一套嘢出嚟，一套意識形態係大家都 agree to it 嘅。咁香港係一個簽署國，中國大陸係簽署國，我哋又喺度屌鳩共產黨話喂屌你冇人權你乜乜柒柒，就其實講緊呢啲嘢。咁而家大佬你攞塊鏡照下自己，而家你香港人究竟你又係咪 up to your standard 呢，係咪咁行仔呢單嘢，即係我覺得成件事由陳婉嫻擺佢上台到天下為插，係咪先網上口珠不伐，人哋跟穿下去 in 下佢，你又去人家學校度示威掛 banner， 好似妖魔化講到豬狗不如。好老實講呢啲咁嘅行為其實一路就之前你反王嘅時候，我覺得演化到今時今日呢一種咁嘅暴民政治係對香港一種既有核心價值嘅一種好嚴重嘅侵蝕囉。即係而家越嚟越台灣化囉，香港只有敵國矛盾，好似台灣咁樣南分南陸，分分是非，只問立場囉。咁呢 系本土定系即系你系咪本土派咧？你系咪本土派嘅？所有人都系企喺另外嗰边噶咯，无论你系泛民啊，定还是系即系新移民啊，或者点样？即系我觉得而家其实同成日都话要保护嘅核心价值，其实系一点一滴咁消逝紧啦。 听到呢度咧，我谂好多即系譬如 My Radio 嘅听众听到呢度咧，就想删机噶啦。OK， 因为咧系啊，都讲翻，其实咧近排咧又我哋都收到唔少嘅即系点讲？我哋喺面书Facebook 度咧，我都睇到一啲人都话，咦，我哋讲我哋南风窗节目嘅方针同 My Radio 有好似有一啲嘅一段嘅距离，或者系基本上系相左添，即系呈现个政治取态咁样，咁都想带翻出嚟啲嘢啦。咁其实南风窗本身唔系啦，话 My Radio 嘅即系辖下嘅一个节目啦，即系只不过我哋系一班喺澳洲嘅，即系住喺澳洲嘅海外华人，即系想系啊，即系嗰阵时我咁一年前到啦，系六四呢段时间，咁就觉得都想即系唤醒多啲吓喺澳洲住嘅香港人啦，或者系即系。本身在香港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即系三四个咁样就走埋一齐，咁去即系倾下偈啊，录下节目啊，咁样。咁嗰阵时就适逢阿台长就过嚟，咁佢又想搞一个Hong Kong Diaspora。咁樣，咁跟住連埋咗一齊啦，咁樣。咁我記得我台長嚟嗰陣時咧，我哋都同台長食飯，咁就即係都我都問過台長一個問題，就話咦如果我哋南風窗，即係我哋譬如一啲嘅有時想表達嘅意見同My Radio 或者係同普羅嘅方向，如果有啲唔同嘅話，有冇問題？咁佢都話冇問題嘅咁樣。咁嗱，當然啦，我你話我係咪認同阿 Sam 頭先想講所講嘅嘢咧，或者係同我嘅政見有冇出入咧咁樣？我就話肯定有嘅。OK， 咁識我嘅都知道，其實我係有啲 pro 熱血嘅，即係有時熱血公民做一啲嘅理念啊，成啊，我都系大致上认同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作为南风窗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几个年青人喺度倾下呢啲时事嘅嘢嘅时候，有唔同嘅政见立场，我觉得都系好正常啦。咁同埋要重申一次咯，其实即系我哋所讲嘅嘢唔系My Radio 同埋普罗嘅立场咯，即系唔代表普罗同埋My Radio 嘅立场咧，我哋都唔可以啦。咁所以即系喺呢度都澄清翻，俾翻啲听众听。咁样只不过系想出一分力咁样，咁其实你问我，其实南风窗喂有人闹下咁几开心，因为即系喂起码证明有人听啊嘛，系咪先？ 同埋我唔觉得，就算可能我嘅言论系比较突出少少啦，但我就算我个言论，我唔觉得同普罗有咩相左啊，因为基本上即系阿郁敏都好似冇话过呢班人系阿朱阿九系。好似行仔呢單嘢好似都冇講到，佢我可能跟得唔夠貼啦，但我據我所知佢都冇支持嗰啲本土派，就係佢小學度示威。 佢支持嘅。但係佢主要係譴責陳婉嫻囉。 即係我覺得個方針係應該係針係佢冇針對過肥仔恆啊，同埋佢阿婆冇㗎喎。就算係講到係譬如話熱血公民咁樣，我聽返佢嘅節目，或者我睇佢所做嘅嘢，佢都唔係針對過肥仔同埋針對過阿婆喎。佢都係針對即係開放呢個門路嘅陳婉嫻，同埋呢個即係依間大城小學佢去開放呢個渠道話，即係俾呢個機會恆仔依個咁嘅事件，令到有其他人會可能又跟住做呢個風險而去譴責間學校。我個睇法係咁樣囉。喂，阿唐水，我想聽下你意見喎，你做咗南風窗都喂講下六十幾集㗎啦，你做咗，咁所以都成年幾嘅時候，即係都俾聽眾聽下你嘅意見啦。 其實都簡單啫，你成個所謂本土運動，你嗰個背後係相信一樣嘢，就係話中國大陸佢喺香港殖民嘛。咁佢喺企業、學校，甚至乎公共空間各個層面都湧好多人落嚟。咁首先你要問嘅問題就係話，即係好似畫 flow chart 咁嘅 yes 定 no， 你相唔相信呢樣嘢先？如果你係相信，如果你唔相信，你覺得唔係嘅，呢啲係自由貿易嚟嘅，呢啲係好正常嘅交往嚟嘅 ，OK 咯，即係你可以即係繼續正常地生活，你討厭嘅政治唔需要再去理啦。你覺得相信呢樣嘢，你覺得大陸是起到做緊呢樣嘢嘅話，你自己接唔接受呢樣嘢呢？如果你接受呢樣嘢，覺得香港人，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嘅，我哋要 争取中国嘅民主嘅 ，OK 啦，咁又冇事啦，因为反正香港都系中国一部分咯，咁佢哋落嚟殖民或者大家嘅融合都系好，即系系一个时日嘅问题啫，系咪先？咁又冇嘢咯。咁如果你觉得哦唔系，咁香港人系同大陆唔同嘅，将来亦都唔应该系同大陆起埋一齐互相大家融合嘅，咁呢件事有问题㗎嘛。咁你可以做啲咩呢？个问题就话有啲政治团体例如学联又会话要对准政权，咁点样对准政权呢？咁但係佢跟住又话咁你又唔搞革命又唔成，咁点呀？咁你点对准政权呢？你系咪要打解放军呢？咁唔系嘛，咩都做唔到嘛。咁系咪话因此咁样就去攻击呢个細路呢？咁我觉得其实都未至于系咁喎。只不过是话我觉得而家嗰啲本土派系佢有少少 发泄，一种发泄，一种愤怒。 我觉得又未知发泄嘅，即系因为陈婉娴抽咗佢出嚟，咁跟住佢咪反对咯，反对一啲唔系香港人嘅，因为佢唔系香港人，所以唔应该俾学位佢咁样。 即系我其实个 flow 系好我都系好我唔可以话合理，即系都我完全理解咪明白佢嗰条线点样行咯。咁你本身系一个譬如讲緊一个本土派，即系当然佢哋讲緊即系譬如香港人优先啊，本土优先嘅时候，而家讲緊就系话一个人吓、啊，即系非法咁样匿藏咗九年 ，OK， 咁而可以即系可以公开地咁样话俾佢听，哦嗱，而家依个人就咁 ，OK， 咁我而家就咧就话希望咧你攞个人民警事务处系有个酌情权嘅 ，OK， 即系俾佢可以留低喺香港 ，OK， 咁跟住咧就俾佢有即系再教，跟住教育局就会突然间走出嚟话好快嘅、哦，佢即刻教育局局长就话喂，即系我哋会帮助佢，如果佢系可以逗留喺香港嘅时候就申请入学咁样，即系其实系 唔系同埋你仲有几相信而家呢个行政部门佢所谓跟住程序做系冇政治议题嘅入边。 一路以嚟呢啲咁嘅嘢咧，啲香港市民睇得太多，就系、是。政府摆明居马就话哦，我跟住程序做 ，OK， 但系背后就因为呢啲政治，其实因为系有 系冇政治取向嘅， 有极大政治取向而做出一啲政治行为咯，即系佢啲 procedure 系跟住佢嘅政治取态做咯。 咪但系你呢批人呢啲讲真，你有钱有水嗰啲，一早已经买咗单程证落嚟啦，一日150个你个香港局住收噶啦，依个都唔系秘密啦，系嘛？你呢啲喺度左呢右呢，我唔嗱佢系咪应该留喺香港系另一样嘢，佢入境处应唔应该行使酌情权系另一个问题。但我想讲嘅就话从呢件事可以睇到香港呢个社会已经开始唔系系。单单从个制度上已经有变质，而系个即系个成日都讲核心价值，其实已经系有改变嘅。我觉得系好明显，好台湾化，慢慢越嚟越台湾化咯。即系以前香港虽然你话冷漠都好啦，但系都唔会好似台湾咁样，而家系越嚟越台湾化咯。仲要系唔好嘅，我唔知系好定唔好啦，但系真系越嚟越台湾咯，即系两极化咯。你会有啲好似雨伞运动、太阳花学运咁样，但系你会有啲好暴民嘅政治，好似而家咁样。当然左交又话唔好讲普世价值乜乜乜实实，但系你香港签咗咁多权公约，你系咪要俾个 at least 你俾个机会个社会？你既然跟足程序做，你俾个机会佢审判，去睇下佢究竟系咪真系佢讲嘅事实，系咪真系需要行使个酌情权？咁你呢啲全部系已经既有嘅。程序去处理呢啲事情㗎啦，唔係话你咁样嘈两嘢之后你又要去逼到佢要放弃一个权利战去犬犯，即係成件事由你嘈人嘅学校开始然后网上围攻，跟住即係成件事系即係点解而家搞到咁样，其实个僆仔都好无辜，有冇即係我觉得去到最后咩系公义呢，我就是觉得是从 Don Ross 讲的那样东西就是没错，就叫做是 the veil of ignorance。如果我是怀仔，好老实讲我真的要问一句，为什么我婆婆是香港人我不是香港人，先第一样东西。我他们送了我来香港留了九年，那既然我现在即是跟程序去申请这样东西，为什么我好像将我打成一个魔鬼这样十恶不赦的人呢？其实根本就是你俾共产党黑完之后，你就揾一啲冇反抗能力嘅人去欺负，发泄自己，即係我黑唔到共产党，我咪黑 呢啲冇還擊能力嘅人咯。喂，真係有錢嘅人啊，買張 咁啱啱覺得應該係點咧？ 我覺得應該第一即跟程序做，但而家個問題就是個社會係咪應該寬容少少？就唔好話你又要去嘈人哋學校，然後你又天下為公咁樣係咪先？ 咩咧？你覺得即係你覺得本土派應該做啲咩咧？ 我覺得唔應該咁樣做咯，就係、是、 咁應該做啲咁可以做啲咩咧？ 點解要做？要點解要做嘢咧？有啲咩需要做咧？呢、這個 即係佢呢個係佢一個策略嚟噶嘛？即係佢哋一個佢採取一個策略。 都坦白讲啦 ,ok, my radio 呢就好明显系本土声音嚟嘅，即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我哋呢有时咁样我哋讲呢样嘢呢，嗱当然系言论自由啦，咁人哋就会即系人哋听就会差啦，因为呢同my radio 即系要分开几样嘢去睇嘛，本土派系冇本土优先系冇问题，但系你譬如话就咁 check, 但系你要搞清楚几样嘢，呢啲事情唔系应该话黑白二元分法，佢系香港人，佢唔系香港人，唔系咁样睇啊！大家退上对上数三代，边个系香港人啫？啱唔啱先？但问题就话，应唔应该俾一个居留权佢系另一个问题，就话现有香港法例究竟应唔应该俾佢？呢个系另一个问题。但我想讲嘅就话，香港社会而家系冇咗种宽容咯。 但系香港社会不嬲都冇宽容㗎啦。香港系你死咗喺间冇人理你一个社会嚟㗎嘛。 你话恒仔呢单嘢俾陈英仁摆上台之后，而家咁俾人天下为公，咁你话读书你话要本土优先，我都唔知优乜。喂大佬，嗰间村校系唔够收生不足，系要杀校。第二就话喂，咁佢僆仔佢系根据法律程序佢要申请酌情权，咁你批唔批另一回事，咁你咪跟程序做，咁我香港逗留一段时间，佢跟呢个系一个香港对联合国嘅作出承诺，人权公约，你系应该要为儿童提供教育，亦都我哋呢一个社会系有充足嘅资源去俾佢，嗰间学校系杀校系收生不足㗎大佬。我都唔知要优先系优啲乜嘢。你话咁而家嘅政府喂，我唔相信佢仲会跟程序做，后面冇议题。但两样嘢嚟㗎嘛，你明唔明？而家政府机构后面有政治议题去做一样嘢，嗰啲系为权贵服务。系咪？呢啲系弱势，呢啲系无权无势嘅人嚟㗎。 我又唔觉得喎。因为当你嗰个政治议题其实唔系话淨系为权贵服务，而系佢系深入你每一个阶层㗎嘛。如果你觉得佢呢个系一个殖民同埋换人溝淡或者whatever 你鍾意咩 terms 都好，其實係每一個階層㗎嘛。 即係你覺得你嘅意思即係話而家係你會見到一個好 consistent 嘅政策，就係話會大量接收大陸人。 我諗個意思就係話呢個當然係可以話係個別事件啦，但係就係話其實好多人憂慮或者係網上面見到咁多輿論，就係因為去擔心呢個咁嘅事例，如果開咗出嚟呢個先例嘅時候，就會有好多其他用咁嘅方法係嚟到香港繼續話我用咁嘅方法去滲入去香港嘅社會度，即係香港度去住啊攞福利啊咁樣。即係你唔會見到一個法國人咁做㗎喎，即係譬如話其他國籍嘅人嚟到嘅時候係會咁樣做㗎喎 ,ok? 只不過係點解會係大陸人呢，就係因為淨係大陸人先會咁樣做囉。即係 唔係我諗我意思唔係話再係話我見唔見到有冇政策，而係香港人或者呢班本土派啦，或者係本土派作為一個整體啦，就係話你相唔相信呢個行政部門係咪冇政治取向喺入面，佢做事係咪所謂話跟程序，呢、這個程序係已經走向咗一種嗰種諗法，已經有政治係已經係變成咗一個政治議題，冇錯。 呢班政治團體佢對呢個政權已經失去信心咯。咁嘅時候，佢對呢個政府已經失去信心嘅時候，佢所做嘅政策嘅時候，佢哋都會去作出一個相對地嘅質疑同埋反對咯。即係因為一路以嚟所做嘅嘢，譬如話即係當然之前嘅即係嘅雙非啊，跟住再之前嘅即係限奶令啊，咁佢亦都去再去褪到就話一路以嚟嘅譬如話國民教育啊、性啊，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嘅政策，你見到其實係好明顯㗎，大陸地不 定。其實好明顯㗎，過去嗰十由03年開始係。你根本上你而家系每一个阶层，你都有好多大陆人噶嘛？ 即系咁而去渗入去，即系香港人嘅生活里边嘅时候，即系高铁啊，即系三跑啊，即系一路呢啲咁嘅嘢，其实系一路咁样去俾紧燃料或者俾紧弹药，其实俾啲 即係俾本土派係去話俾香港人聽，喂嗱，你而家呢個政府真係其實唔係為緊依班香港人着想嘅時候，所以依班本土派先至可以抬頭，同埋喺尤其是喺依幾年裏面抬頭得特別快咁解啫嘛。 咪即係政治需要囉。 係當然有政治考量啦，你去質疑佢哋所做嘅嘢係啱唔啱，或者佢哋所做嘅嘢唔係香港固有嘅核心價值，咁樣去走。咁我都想問返調返轉頭問返一句，就係話咩嘢係香港固有嘅核心價值啦，另外 一 次。 第一樣嘢我想 highlight 返，就係你頭先講話咁點解個法國人會好似大陸人咁走嚟攞福利走嚟住，因為好簡單啫。我嗱出名嗰兩單，一單 Betty Wong， 一單怀仔啊，怀仔，我到而家我都系唔明 Betty Wong 佢老豆佢老母系香港人，佢家姐佢阿哥系香港人，佢唔系香港人。我唔明噶，即系我唔知你任何人用任何角度去睇，即系你拎去全世界所有文明少少任何个法庭去判，你点样可以容许咁样拆散人哋一家人嘅？咁佢喺香港踎咗十年。OK， 咁而家去到佢好勤力读书，真係考咗入去大学读医。我諗佢对自己嘅认，即係如果你唔知道佢係 Betty Wong， 你喺街见到佢，你会觉得佢係一个香港女仔。点样去画系香港人定唔系香港人？你睇返呢单阿怀仔，怀仔外婆系香港人。我又唔知点解佢老豆老母会唔系香港人。就算佢老豆老母冇香港嘅居留权，佢想同佢外婆一齐住。照顾佢外婆，嗱，我唔系话一定要俾佢，但系点解呢个唔系一个可以考虑嘅理据咧？成件事经咧系香港而家好似系 政治化咯， 系我唔理你究竟系对与错，我唔会睇件事嘅本质，我唔会睇嘅所有事实系。 唔系因为 我就问你嘅立场，你系蓝定绿就系咁简单，而家变咗咁样咯。 唔可以咁讲，因为你其实政治系一个总和嚟噶嘛，因为点解会做成咁就系话，哎，我系我睇我俾你，咁但系其实我都冇权俾唔俾你噶啦，因为你大陆人落唔落嚟唔系香港人控制噶嘛， 就系，是，最简单呢样嘢啫嘛， 系呢，這个其中最简单嘅一个例子。咁 我可以理解，我呢啲本土派极端本土派会系咁样行事方式，去咁样睇法。头先咧，即系头先阿爆石都讲咗，就系话。喂，其实是一种政治取态，去叫做争取政治资本，又或者是叫做一种团结唤醒市民的方法。我可以理解，但我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即是我想 raise 的一件事，就是说喂，其实你们即这些人这样做，其实在这一方面大家说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核心价值，其实你往往这样做其实就破坏了我们的核心价值。 系佢冇讲话维护核心价值。 本土派唔讲呢啲嘅， 唔系其实 啊，本土派唔讲呢啲嘅，咁 系啊，唔讲呢啲。 但你嗱，譬如但你话你问我，首先问我问题，我咁乜 Q 嘢系核心价值啊？你 define， 哇，好简单啫。喂，人权，香港人争取咗咁多年，喂，白纸黑字签住国际人权公约，喂，你中英文都已经上网可以攞嚟睇啊，单字可以睇下，咪先？喂，呢啲咪香港核心价值？咁多年我哋唔系，例如你睇法庭嘅判例，唔系每一次，我同你讲，你可以揾翻对上廿年嘅香港中心法院判例，第一段佢一定系咁样讲，佢无论个判嗰，那个。嗰，那個最後結果係in favour 我個上訴人個拼貼嗰個原訴人，或者係即係對佢不利都好啦。佢第一段係一定話香港係人權公約嘅簽署國，我哋係必須要去維護呢個啊人權公約嘅精神，呢啲人核心價值。呢啲咪就係核心價值咯。喂，咁多年嚟香港人爭取係咩啊？民主係乜嘢？民主其實係人權嗰一部分啊嘛。啱啱点解我哋成日讲人权，我哋成日屌鸠大陆啫，话你冇人权，六四我哋嗰度讲咩？喂，你践踏人权咩？我哋讲咗咁多年嘅嘢，而家我哋攞块镜照下自己，究竟我哋做咗几多先？即系唔好咁伪善咯，我觉得系咪先？你而家就话，我因为我嘅利益所谓嘅受到影响，我就乜嘢我都唔理噶啦。喂，其实你，我想问下你利益究竟边方面受到影响？条街好捻多人，系咪炒鬼晒啲铺？系咁关呢啲行仔 Betty Wong 咩事咧？我想问下，嗰啲系其实系你就话其实系官商勾结，你政府就北京影响，北京伸只手上嚟搞你班人，喂高地价。是咪先完全abolish 咗，基本上将个公屋政策 abolish 咗。以前英国佬嘅时候会有公屋，但八成人七成几八成人都有住公屋，边个唔系好穿大啫，我都穿大。而家个政策系改变咗。喂，但系呢啲问题同即系同怀仔同北京呢啲系两样嘢，即系你个社会系冇咗嗰种宽容。以前 你话饥荒嘅时候，我哋老豆老母嘅年代系咪先都仲话我哋帮阿爷阿嫲，我哋老豆老母帮我哋阿爷阿嫲去送嘢食，送衫上去俾啲穷亲戚渡过难关，系咪？我哋自己呢个年代，或者我哋阿爸个年代，我哋即系东华三华东水灾嘅时候，我哋筹款系咪先血浓于水？咁你觉得而家好柒都好啦，但嗰陣時係一種價值，就係話點樣講都好，大家都係親戚，就算唔係親戚，但係都係同文同種。喂，受到咁大嘅傷害，我哋都希望可以施以援手，一種寬容。我哋去接收好多越南船民，嗰啲唔係我哋嘅人，但我當然當年香港係一個轉口港啦。即係譬如你而家去我哋喺澳洲所見好多越南人，佢哋嘅老豆老母其實都喺香港踎過。我哋香港承擔咗一個國際社會嘅責任，收容咗呢班人。转咗佢哋去唔同嘅国家，冇人收啲，去做咗呢样嘢，即其实系基于乜嘢？基于我哋签署咗香港国际人权公约啊嘛，基于一种人道主义，我哋唔可以拖出公海，有得佢死啊嘛，系嘛？我哋都为俾佢哋有医疗，俾佢哋好多，但我哋去后期有俾啲人去读书啦，但系早期冇俾啲细路读书，系俾联合国废到扑街嘅，知唔知啊？咁而家过咗廿年。过咗咁多年三年，我哋攞块镜出嚟照照自己，我哋而家究竟系人定系鬼咧？我想问下，你系咪即系变咗？ 但系呢样嘢已经改变咗好耐噶啦嘛，唔系今时今日。即系我讲，即系你讲个社会嗰个氛围或者嗰个价值已经系改变咗好耐噶嘛。 系啊，所以就系呢一种改变。咁我觉得呢种改变就系话唔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咁香港系。 但系你 讲 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噶嘛？嗰啲系。 唔系啊，唔系咁你唔能够话，即系你嘅 讲嗰啲全部都系，即系九七前嘅香港嚟。 嗱，咁你嘅意思系咪？即系你嘅意思即系似一。即系而家比起九七嘅时候，我哋系冇咁宽容。 即系剥削宽容你。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嘅利益冇咁被剥削啊嘛，即系香港人本身嘅利益冇咁被剥削啊嘛，依个系事实嚟噶。 我之后可以，其实系两个角度可以大家讨论。我觉得两个角度都应该 present 嘅。嗱，我意见系唔同啊，但系其实我会去 appeal 到大家就话，喂，你真系。褪一步，你睇睇而家点样先？你话系香港人俾人剥削，哦，我完全认同嘅。本土优先，我完全认同。我系举个赞成，要收翻个审批权，由香港系直接审批嘅，唔系乜阿朱阿哥都可以落嚟。我完全认同呢啲嘢。但我讲紧就系话，香港既有嘅一啲核心价值，呢啲系真系核心价值嘅。你一种宽容系咪先？喂，以前东华即系华东水灾、华南话咩旱灾，边几时唔系香港人去捐钱嘅啫？我唔系话而家你又要去捐啊，而系话。以前香港人嗰种宽容同埋嗰种人道主义已经一点一滴咁慢慢消失嘅，可能唔系大部分人，但系就话而家一啲好极端嘅主义抬头紧，我会其实觉得系好担心，因为你基本上而家好简单啫嘛，你唔系香港人，你根本就唔系人，点解要俾饭你食，点解要俾屋你住，即系点解要俾书去读，即系咁而家系讲埋呢啲嘢咯。 唔系呢种系一种仇恨嚟噶嘛？ 系咯，但系就系我就系觉得呢个有问题咯。你唔能 点去边度走出嚟呢种仇恨？即系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咯。 系一种仇恨嚟，但系仇恨就系嚟自共产党咯，俾共产党恰，所以你嚟自一种仇恨。但系你将佢去转嫁喺一啲无辜人身上，即系呢样嘢好不幸咯。 我觉得唔系咁，我觉得系。其实唔系真系咁清楚，佢哋知道自己嘅仇恨喺边嚟。 我觉得佢哋唔清楚，但我就想 raise 我条街，我条街卖嘢俾我嘅，而家全部都系卖金沙奶、厕纸同埋呢个奶粉，咁咪嬲咯，兴咯，就系咁啫嘛。 唔系，但个问题就同、是、但问题就同呢啲人系冇关系噶嘛，你明嘛？ 唔系，某程度上我都啱嘅，咁系啊，系真系唔够佢打嘛。我个想对准政权啦， 系啊，但系冇 真系唔够你打嘛，咁咪得咯， 唔掂喎， 咁你唔嚟唔得嘅咩？佢哋啲人，你明唔明啊？ 咩？ 佢唔嚟得嘅咩？ 点解佢一定要留喺度咧？即系咁样，即系 佢都唔系香港人。 我完全即系认同阿 Sam 讲嘅嘢，系以前香港系咁样样啊。但系97年之后，一路到回归咗。但咁耐呢段時間裏面，香港本身呢個地方被影響得好犀利，或者係受壓得太犀利，已經唔再係話好似係以前嘅香港咁樣 run， 即係本身個 run 緊嘅政府都唔係好係以前咁樣嘅 run 嘅方式，即係越嚟越做事嘅方式係大陸化成啊咁樣嘅時候，我哋好似而家係俾緊一個即係用緊以前嘅香港嚟 compare 翻，即係而家香港大。 係嗰個 condition 係已經係完全唔同㗎喇喎。你係講緊即係我會好睇到好多係英治時期嘅香港啊，同埋呢個嘅共產黨治港時候嘅香港嘅分別。咁好明顯有咁嘅分別啦，就係因為本身個後面嘅政權都唔同咗啦，已經同埋好一路以嚟，其實本土派又講嘅嘢就係話，即係而家係香港本身喺裏面自己嘅香港人嘅利益係受到威脅㗎嘛。咁但係你話到受到咩威脅呢，我都唔係淨係講緊係譬如話地價或者係物價高漲或者係逼地跳逼來咗，係我諗係衣食住行每一樣嘢，即係呼吸或者係講到係生活嘅細節，每一樣嘢都係受到影響嘅時候，先至會有咁樣嘅反射情緒出現囉。我覺得係 咪，我諗你講人權唔係講緊懷仔佢本身㗎嘛，你是讲紧佢阿爸阿妈嘛，即系你唔系讲紧个细路，你讲紧佢阿爸阿妈，佢阿爸阿妈个阿爸阿妈系香港人，点解佢哋唔可以系成为香港人啊嘛？ 唔系佢阿爸阿妈同埋佢都系啦，但系就算你唔系香港人，或者你我唔系澳洲人，我当我去法院或者我根据法律，我去申请即系呢个行使嘅酌情权，或者可能你再进一步你可以申请司法复核，嗰一刻你就系、是、香港政府就有责任去处理呢单 case， 系咪先？俾咗行街纸，你系跟足程序去做。咁你需要时间去审理你呢间案件。你系一个适龄嘅入学嘅儿童，白纸黑字系签咗儿童有受教育嘅权利，系人权嘅一部分。你因为签咗呢样嘢，你亦都系呢个社会绝对有能力去 honor 呢样嘢，就都话嗰间村校系俾人杀校，你俾佢间村校读下，有几大镬啫？啱啱先都唔系最后要留低噶，你最后都可能踢佢走啦。但问题就话、是，我想讲嘢就话、是，唔系单单系佢老豆老母或者佢任何人权系每一个人，即系最老土嗰句说话啦，每个人与生俱来嘅一啲权利，我哋叫做人权，即系第一章个罪就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唔系话你有冇呢个权利，而每一个人都有呢个权利。你嚟到香港，你唔系香港人，但你受香港嘅司法权去管辖嘅时候，你亦都系受到保障嘅你嘅权利，就咁简单。 唔系，我唔觉得，我从来唔觉得香港人系好重视人权。即系首先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啦。因为我觉得我唔知点解，我唔知系几时签噶啦。香港政府签人权公约系咪英治时期定系九七前？ 九七前签啊， 九七前签嘅都可以理解嘅。点解会签？咁当时都系做到呢样嘢嘅。我觉得九七前嘅香港，咁我又唔觉得香港人真系好重视人权，或者甚至乎知道人权系啲乜嘢。即系甚至乎有好多好奇怪批评人权嘅言论都有好多人支持。或者系将人权斩件啊，或者系即系你知啦，其实好多呢啲咁嘅奇怪嘅言论㗎，香港都系。咁同埋我想讲呢，就系话其实你话本土派点样呢，我觉得你太睇得起佢哋咯，即系唔系话本土派点样，而系根本香港人即系已经嗰个政治或者嗰个气氛已经系去到嗰个程度，然后先至会有本土派出现咯。即系譬如你睇翻成个本土派或者新一轮嘅本土运动系点样出嚟嘅？其实系 DNG 嘛 ，DNG 影响咧根本唔系本土派推出嚟，即系等于其实好多时政治都系咁样，就系话。其实群众已经改变了，哪度是奥巴马 change America 啫，而是啲人已经改变了先至有奥巴马出现啫嘛。 啱啊，我认同啊，所以我咪就觉得我好 concern 呢一样嘢咯，因为你咁样搞落去就其实将香港社会禽兽化咯。你问我嘅话，有乜分别啫？你 DNG 系另一样嘢 ，DNG 系我觉得系好正义嘅一样嘢嚟，因为即系第一啦，你话左搞啲都好，我觉得第一系非暴力啦，第二样嘢，喂，佢的而且确系践踏，佢调翻转头系。踐踏緊香港人嘅尊嚴喎，啱啱先？點咩叫做大陸人可以拍得香港人唔可以拍得？第二，喂，其實啲人真係犯法嘅，喂，喺條街度影相，即係普通法嘅最基本 principle 啦。你公眾地方影相，喂，邊關你事啫？你我其實係有點樣？你普通人係可以喺條街影相係有咁樣嘅權利。你話喺你門口度，你唔想俾人影嘅，你咪封咗間鋪佢咯，啱啱先？即係其實嗰件事係完全係啲人真係唔啱。我覺得嗰件事你都做得冇錯。我覺得即係我係，但係你。DNG 嗰件事同而家發生緊，你去反王，然後你對住個僆仔話大佬口珠不發，就走去人哋間村校度示威咁，喂，即係已經完全兩回事啦，唔同咗啦，係嘛？即係我嘅意思即係我就係見到我想 raise 嘅人就話我都真係見到個 trend 就話喂，再咁樣搞落去咧，我哋咩叫香港人啫？其實就係你嗰種

嬲边个唔识啫？但系你要喺对， 但系你讲啱唔啱好难噶嘛？ 咪将愤怒， 同埋我觉得有啲就系话，喂，你觉我同你有一个几大分别咧，就系睇香港事咧，就系你基本上都觉得系 O K 嘅香港，即系仲系一个社会嚟嘅。基本上我觉得唔系嘅， 你觉得唔系？ 即系好唔谂得系社会嚟嘅嗰个。 即系点啊？你即系唔明啊？即系 边度有讲讲咩讲咩嗰啲嘢啫？你明唔明啊？讲咩法律啊？即系 即系杜汶泽嗰句 讲咩程序啫？如果你嗰个特首可以拉同黑社会勾结嘅话，警察可以同黑社会勾结。你讲乜出嘅程序啫？仲讲乜程序正义啫？ 唔系，即系好似阿杜汶泽话斋啊嘛。你觉得一个好唔正常嘅社会，好唔正常嘅话，你就真系好唔正常啦。 我睇过就话，你一个好一个咁样嘅社会，或者一个咁样嘅上层社会，就自然有啲唔正常嘅嘢生出嚟噶啦，就下边嗰啲嘢都唔会正常噶啦。 有啲人都会话我哋呢三条友系即系譬如好离地啊成啊咁样，即系你问我，我觉得我自己系离地嘅。咁 离地其实唔系讲我哋呢啲嘅，系讲本身喺香港啲人，其中有一部分就系话移咗民嗰啲啦， 脱离现实啊嘛，脱离现实啊嘛。 唔系佢讲移咗民嗰啲，但系移咗民嗰啲咁佢净系翻香港。变咗佢系谂住嗰啲人系谂住第时走佬噶嘛，即系净系翻去搵钱咯，净系翻去搵钱，跟住谂住第时走咯。呢个其中一个层次啦，另一个就系佢离地中产，我觉得真系形容得好好嘅，就系嗰啲人，佢哋好似唔系好喺生活喺嗰度咁样噶，系咁，譬如佢接触嘅资讯啊，好多嘢都系好奇怪，好似同嗰度冇关系，同佢生活嗰个地方冇关系，即系佢可能睇外国嘅嘢啊，好有善心咁帮助非洲嘅儿童啊，但系佢可能见到日日出街见到嗰啲阿婆喺度执纸皮，但系佢冇感觉 嘅。喂，咁我哋咧，即系另外先，即系要衍生翻我哋咧，即系点解会刺激到我？我觉得我哋要都回应翻，即系基本上阿 Sam 上次，其实上个礼拜阿 Sam 都想讲啊，咁但系只有一个。譬如话可能有啲人听到我哋讲嘅嘢，我觉得我哋唔够贴地啊成啊咁样，咁其实都好 obvious 㗎喎，即係好正常喎。咁我哋喺澳洲嘛。 即係佢唔当香港系佢嘅地方嘅。佢唔当香港系佢即係淨係返去搵钱嗰简单啲讲，或者系佢諗住第时佢都系去返加拿大㗎啦。咁香港系是生是死是活。都与佢无关噶啦。 我哋喺澳洲，我哋当然唔可以，即系有啲喺香港嘅听众系去咁咁贴身去感受到你哋嘅感受啊，成啊咁样啦。跟住，但系咁冇办法噶喎。 咁冇办法噶，呢个澳洲我哋俾人讲。 系啦，咁你咪唔诶， 系啊， 屌，咪唔好听咯。 喂，咁 即系。咁我意思咁冇计㗎喎，我又控制唔到，我係真係会係离地地啲㗎，我真係而家时差争两个钟啦，你我意思。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咁但我哋都即係都希望去为到香港整体嘅民主啦出返分力啦，咁希望係囉，如果即係大家唔啱听嘅，咁你可以大家俾啲意见，咁我哋盡量去改善啦，咁但係政治取态啲嘢呢就唔係话你哋讲几句嘢我哋可以改变到㗎，咁所以咁、啊、喂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